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会继续分享条件变量 Sinkton Condition 的内容。我们紧接着上一篇的内容进行知识扩展。问题一，条件变量的 Weight 方法做了什么？在了解了条件变量的使用方式之后，你可能会有这么几个疑问：为什么先要锁定条件变量基于的互斥锁才能调用它的 Weight 方法？为什么要用 For 语句来包裹调用其 Weight 方法的表达式，用 If 语句不行吗？这些问题我在面试的时候也经常问，你需要对这个 weight 方法的内部机制有所了解才能回答上来。条件变量的 weight 方法主要做了四件事儿：把调用它的 goroutine， 也就是当前的 goroutine， 加入到当前条件变量的通知队列中，解锁当前的条件变量基于的那个互斥锁，让当前的 goroutine 处于等待状态，等到通知到来时再决定是否唤醒它。此时这个 goroutine 就会阻塞在调用这个 wait 方法的内行代码上。如果通知到来并且决定唤醒这个 goroutine， 那么就在唤醒它之后重新锁定当前条件变量基于的互斥锁，自此之后当前的 goroutine 就会继续执行后面的代码了。你现在知道我刚刚说的第一个疑问的答案了吗？因为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在阻塞当前的 goroutine 之前会解锁它基于的互斥锁，所以在调用该 wait 方法之前，我们必须先锁定那个互斥锁，否则在调用这个 wait 方法时就会引发一个不可恢复的 panic。 为什么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要这么做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wait 方法在互斥锁已经锁定的情况下阻塞了当前的 goroutine， 那么又由谁来解锁呢？别的 goroutine 吗？先不说这违背了互斥锁的重要使用原则，即成对的锁定和解锁，就算别的 goroutine 可以来解锁，那万一解锁重复了怎么办？由此引发的 panic 可是无法恢复的。如果当前的 goroutine 无法解锁，别的 goroutine 也都不来解锁，那么又由谁来进入临界区并改变共享资源的状态呢？只要共享资源的状态不变，即使当前的 goroutine 因收到通知而被唤醒，也依然会再次执行这个 wait 方法并再次被阻塞。所以说如果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不先解锁互斥锁的话，那么就只会造成两种后果，不是当前的程序因 panic 而崩溃，就是相关的 goroutine 全面阻塞。再解释第二个疑问，很显然 if 语句只会对共享资源的状态检查一次，而 for 语句却可以做多次检查，直到这个状态改变为止。那为什么要做多次检查呢？这主要是为了保险起见。如果一个 goroutine 因收到通知而被唤醒，但却发现共享资源的状态依然不符合它的要求，那么就应该再次调用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并继续等待下次通知的到来。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具体如下面所示。一，有多个 goroutine 在等待共享资源的同一状态，比如他们都在等 mailbox 变量的值不为零的时候再把它的值变为零。这就相当于有多个人在等着我向信箱里放置情报，虽然等待的 goroutine 有多个，但每次成功的 goroutine 却只可能有一个。别忘了，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会在当前的 goroutine 醒来后先重新锁定那个互斥锁，在成功的 goroutine 最终解锁互斥锁之后，其他的 goroutine 会先后进入临界区，但他们会发现共享资源的状态依然不是他们想要的，这个时候 for 循环就很有必要了。二，共享资源可能有的状态不是两个而是多个，比如 mailbox 变量的可能值不只有0和1，还有2、3、4。这种情况下，由于状态在每次改变后的结果只可能有一个，所以在设计合理的前提下，单一的结果一定不可能满足所有 goroutine 的条件，那些未被满足的 goroutine 显然还需要继续等待和检查。三，有一种可能，共享资源的状态只有两个，并且每种状态都只有一个 goroutine 在关注，就像我们在主问题当中实现的那个例子那样。不过即使是这样，使用 for 语句仍然是有必要的，原因是在一些多 CPU 核心的计算机系统中，即使没有收到条件变量的通知，调用其 wait 方法的 goroutine 也是有可能被唤醒的，这是由计算机硬件层面决定的，即使是操作系统比如 Linux 本身提供的条件变量也会如此。综上所述，在包裹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的时候，我们总是应该使用 for 语句。好了，到这里关于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我想你知道的应该已经足够多了。问题二，条件变量的 signal 方法和 broadcast 方法有哪些异同？ 条件变量的 signal 方法和 broadcast 方法都是被用来发送通知的。不同的是，前者的通知只会唤醒一个因此而等待的 goroutine， 而后者的通知却会唤醒所有为此等待的 goroutine。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总会把当前的 goroutine 添加到通知队列的队尾，而它的 signal 方法总会从通知队列的对手开始查找可被唤醒的 goroutine。所以，因 signal 方法的通知而被唤醒的 goroutine 一般都是最早等待的那一个。这两个方法的行为决定了它们的适用场景。如果你确定只有一个 goroutine 在等待通知，或者只需唤醒任意一个 goroutine 就可以满足要求，那么使用条件变量的 signal 方法就好了。否则，使用 broadcast 方法总没错，只要你设置好各个 goroutine 所期望的共享资源状态就可以。此外，再次强调一下，与 wait 方法不同，条件变量的 signal 方法和 broadcast 方法并不需要在互质锁的保护下执行。恰恰相反，我们最好在解锁条件变量机遇的那个互质锁之后再去调用它的这两个方法，这更有利于程序的运行效率。最后请注意，条件变量的通知具有及时性，也就是说，如果发送通知的时候没有 goroutine 为此等待，那么该通知就会被直接丢弃，在这之后才开始等待的 goroutine 只可能被后面的通知唤醒。你可以打开 demo62.go 文件并仔细观察它与 demo61.go 的不同，尤其是 lock 变量的类型以及发送通知的方式。总结，我们今天主要讲了条件变量，它是基于互质锁的一种同步工具。在 Go 语言中，我们需要用 sync.newCondition 函数来初始化一个 sync.condition 类型的条件变量。 sync.newCondition 函数需要一个 sync.locker 类型的参数值， sync.mutex 类型的值以及星号 sync.rwmutex 类型的值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另外，后者的 rlocker 方法可以返回这个值中的读锁，也同样可以作为 sync.newCondition 函数的参数值，如此就可以生成与读写锁中的读锁对应的条件变量了。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需要在它基于的互质锁的保护下进行，否则就会引发不可恢复的 panic。 此外，我最好使用 for 语句来检查共享资源的状态，并包裹对条件变量的 wait 方法的调用。不要用 if 语句，因为它不能重复的执行检查状态到等待通知到被唤醒的这个流程。重复执行这个流程的原因是，一个因等待通知而被阻塞的 goroutine 可能会在共享资源的状态不满足其要求的情况下被唤醒。条件变量的 signal 方法只会唤醒一个因等待通知而被阻塞的 goroutine， 而它的 broadcast 方法却可以唤醒所有为此等待的 goroutine， 后者比前者的适应场景要多得多。这两个方法并不需要受到互质锁的保护，我们也最好不要在解锁互质锁的之前调用它们。还有，条件变量的通知具有及时性，当通知被发送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 goroutine 需要被唤醒，那么该通知就会立即失效。思考题： sync.condition 类型中的公开字段 L 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可以在使用条件变量的过程中改变这个字段的值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